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委内瑞拉全国筹备委员会最近在加拉加斯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为太阳节和光明星节在全国范围内有意义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广泛地介绍和宣传两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组织近日成立了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筹备委员会。庆祝光明星节比利时筹备委员会近日在布鲁塞尔宣告成立。